在这几十个签字里找到了这几个字，只要有这几个字在，我们就还有希望。 马克思主义，李守常啊，李守常，你是执迷不悟啊！你就不怕他这次查封的是报纸，下次抓的可就是你了？ 北洋政府可以一把火烧了我们的报纸和招牌，我们就在民众的心里也烧一把革命的火，把这反动的政府也烧个干净。 守常，你可千万别冲动啊，别犯傻，你忘了仲甫兄还在监狱里面呢。 师侄，你请回吧，我现在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要写完。之前因为仲甫兄入狱，《新青年》延期出版，所以迟迟没有发表。现在是时候了。 是你那篇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？ 没错，就是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。 不行，我不同意。《美洲评论》刚刚被查封，现在你还要直接阐明马克思主义观，你这是惹祸上身呐！ 不，就是这个时候，就是这篇文章，我一定要发。师侄，我原本想借着和你的辩论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，现在我不必再和这个反动的政府遮遮掩掩了。没了《美洲评论》，我们还有《新青年》、《国民》、《少年中国》，就算这些进步报刊全部被政府查封了，那我就印成小册子去街头散发，大不了也把我抓进监狱里去。 哎呀，守常，这会给你带来危险的，我不能看着你往火坑里面跳啊。 我不怕。师侄，你过你的安生日子，我不牵连你。当局越是害怕，越是用强权和威力去镇压我们的主义，就越是说明我们的主义是正确的，是救国的真理。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告诉他们，我李大钊就是个不折不扣的马克思主义者。 我的马克思主义观，自俄国革命以来，马克思主义即有风靡世界的世子。从前的经济学是以资本为本位，以资本家为本位，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，以劳动者为本位了。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、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。 1919年9月，李大钊在《新青年》杂志第六卷上发表了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》，文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，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北大红楼》第二集，出品人于俊生，总策划李秀磊，总监制关金、任宇中，策划杨建英、陈辉、唐金南，监制李林、徐学军、陈波，编剧徐然，导演庆新，作曲于祥国，音编程小静，音响采录梁和之、严乔峰。剧中人物李大钊由赵毅演播，陈独秀由宣晓明演播，毛泽东由任杰演播，胡适由王磊演播，赵任兰由季冠霖演播，邓中夏由郝明亮演播，高君宇由霍彦辰演播，刘仁静由惠龙演播，